今晚咧就继续讲在家菩萨戒本。咁上一次咧就系讲到乃至伪子就色不应杀。咁今晚就继续咧，佢若受戒耳，若口教授，就若身自散，是人即失系优婆失戒。佢若受戒耳，就无论咧系边一位。总之就是男子或者女子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呢，那你们就升了级了，男的就叫做优婆塞，女的就叫做优婆夷。那如果你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呢，那么应该就不要杀生，当然也都包括呢就不要食肉，即是说最好的就是素食啦。最老实讲一句，你所食的肉如果不杀生，又哪处有肉给你吃呢？即是说你一定要杀害这个生命，包括我们日常所食的鱼啊、虾蟹啊、鸡啊、鸭啊之类那些畜生呢，我们能够去吃的话呢，就一定呢你是劏了它，拿了它的命，咁啊，先至咧系有肉俾你食啊！咁所以受咗菩萨戒嘅在家嘅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咁啊，当然咧就系最好最好切戒，就唔好食啊肉食，如共咧更加就唔好杀生啦。嗱，咁啊向下啦就系解释，咁啊自己唔好杀生啦，咁就包括咗个药口就教授啊。即是我们用个口呢去教人家为我们来杀生的。那么这些呢，如果做过这个家庭主妇都知道，一般的街市啊，那么今日就好一点，他老早劏好一只只这样摆响树，那么但是当年啊，即是旧市一个年代呢，原则上呢就好少一只只劏响度摆响度的，多部分都是一笼一笼的鸡呢，佢又会企，又会叫，又佢条颈咧伸长啲，缩细啲，即系话生猛噶啦，新鲜噶啦。嗱，咁啊，嗰啲家庭主妇啊，或者逢年过节，或者平时有朋友嚟探望，又或者咧系初二十六做牙呢啲咁嘅日子咧，佢就梗系要劏鸡或者杀鸭嘅。嗱，咁有好多家庭主妇咧，佢唔系话有心叫人劏嘅，佢有好多系惊嘅，唔敢劏鸡劏鸭，所以呢种人亦都好多，今日都好多，佢自己唔敢劏啊，唔敢劏，咁啊点咧？你去买鸡又好，买鱼又好，咁啊当然佢系做生意，佢做得呢啲咁嘅生意咧，佢就肯定唔怕劏噶啦。咁啊，你只要肯买，佢就肯劏，你指定边一只或者指定边一条。你只肯俾钱啊，佢就肯定啊帮你劏埋。如果系唔时间唔长嘅，即刻就帮你劏，你即刻就俾钱就攞走。如果有啲嘅时间长啲，好似劏鸡咧，都唔系话咁啊，一分两分钟可以咧劏到好只鸡，锯断条颈就唔使一分钟，但系同你掹埋毛啊，咁啊样样整得好，俾只鸡就翻去就可以整嚟食嘅咧，当然都要啦吓，咁啊一二十分钟。或者有阵时咧，咁啊好多人帮衬佢，叫佢劏啦，一下子劏唔到俾你咁快咧，佢就叫你咧去打个圈，咁啊半个钟头或者二十分钟啦，翻嚟攞。嗱，咁啊呢种咧，佢哋药口就教授啦。无论你自己唔敢劏，就抑或咧唔中意劏，但系咧你帮衬佢买咧，你梗系同佢讲一声，喂，我咧唔得闲劏，或者我唔识劏嘅。你要包同我劏埋，咁啊呢个卖鸡卖鱼嘅人咧，佢肯定系一口答应。嗱，咁佢答应帮你劏啦，你话系唔系你个口啊？系教佢劏咧？当然你都要俾钱，你唔系白攞佢嘅，都系由于你一句说话，你唔会劏，或者你唔中意劏，或者你唔敢劏，零讲啦。总之你自己就唔劏，就叫佢嚟帮你劏。你既然叫佢帮你劏咧，就系个口教授啦，就你个口咧做咗呢个杀业啦。你个口咧教佢，即系话俾佢听，你要同我劏埋， 我先至俾錢。如果你淨係清咗之後你唔劏嘅咧，我又唔識得劏，唔論咩理由，總之你就唔要啊！你一定要佢同佢講得清清楚楚，要佢幫你劏埋嘅，咁你就用個口咧係教佢都幫你劏啦。等於話你用個口咧係教佢啊殺生，咁你個口亦都就做咗呢個殺生嘅罪過咯。各位藥口就教授。佢话若身就自杀啦，有啲人咧佢就冇问题嘅，有啲人好好胆噶，咁啊买条新鲜嘅鱼又好，或者新鲜嘅只鸡啊鸭都好，佢冇问题，佢翻到焦汤可也，佢唔使害怕，亦都有啲是时间啦，咁啊或者可能咧你唔使佢汤，你自己汤，或者系稍微平少少啦，咁当然都悭多少都好过唔悭到啊，咁啊就若身自杀啦。佢呢个身咧，自己啊买咗翻嚟之后，佢就自己咧去杀生，或者系劏鱼，又或者系劏鸡、劏鸭，系自己杀死嗰啲畜生，唔需要假手于他人。嗱，咁既然系身自杀，你杀生嗰阵时，你系用手，嗱咁啊手都系身中嘅一部分。咁啊，变成系身自杀啦！我哋呢个身咧，系自己亲自去杀生。咁啊，你嘅身就做咗呢个杀生嘅罪业。我话若身自杀，嗱，咁啊向下咧就解释：如果你用个口教人家帮你嘅汤，叫人家帮你汤埋，或者咧你买翻嚟系自己用手咧亲自去杀。咁啊，得到啲乜嘢嘅后果咧？佢话是人即身系幽婆失戒，当然亦都包括是人即身系女子嘅失咗呢个幽婆而戒。嗱，是人就系指呢个受戒咗之后啊，若口去教授，若果呢个身系自己杀生嘅，咁啊呢一类人咧。即时啊，就是、当你咧用口教授或者身自杀嗰个时候，即时你就失咗你所受嘅。所谓男子咧，就失咗所受嘅优婆塞嘅菩萨戒；如果系女子，就失咗呢个优婆夷嘅菩萨戒啦。即系你受咗戒之后，你一定要守戒，唔好做呢个杀生食肉嘅事。咁啊！如果仲系做呢个杀生食肉嘅事咧，你个戒体咧就失咗啦。所以我常常话，大家发心受戒系一件咧无量功德事，但系咧你受咗戒之后，一定咧就要守戒，唔可以受戒当嚟玩咁样。咁啊，受咗戒嗰台又去犯，有啲亦都等于话睇人哋搭电梯咁啊，企前边。企第一行咪头位，咁啊正式系出位啦。个个一望，咦呢、這个人受咗戒，嗱佢几精进啦，又穿件袍又搭件衣啊，哇！咁你的确系出咗镜出咗位啦。但系咧呢啲唔系讲玩笑啊，你一定要守啊。你受咗戒唔守戒咧，你就变咗犯戒啊。嗱咁啊，犯戒就有好多个罪过啦。第一个罪过就失咗你所受嘅。在家个菩萨戒体，嗱咁啊，跟住最后咧，下边咧就解释失咗好多呢个出世法。佢话是人尚不能得暖法啊！嗱，我哋首先咧明白咩叫做暖法？暖法咧就系我哋修行人啊，唔论在家又好，出家又好，但系家下所讲嘅就讲呢个在家菩萨戒。就是说这个在家人的事，那就说这个人啊，如果他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呢，他精进修行是一件最好的事的，那么将来呢，他就会得到这个出世的圣果，如下面所说啊，须陀洹果、斯达含果乃至阿罗含、阿罗汉果、出世的菩萨果或者成佛果，都是由你持戒而得的。那么现在不得乱法呢，就是说如果你证这个出世四果之前，那么有四种的家行为，即是说你想得到出世的圣果呢， 當然呢要精進用功都不是那麼容易呢，你說要得就得。那是未曾正出世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之前，你想達到你正這個出世的初、二、三、四果的話呢，你一定要修這個四種加行位，即是這四種呢就是加功進行的位置，由這四個位置加功插法上進，才可以得到這個所謂衰陀緩的初果、斯陀含的二果、你就阿羅含的三果、就是阿羅漢的四果。那什麼叫做四種加行位呢？第一個就是暖法，就是文中所說這個暖法。第二個就是頂法，第三個就是引法，第四個就是世第一法。那什麼叫做暖法呢？就是說我們首戒之後，首戒精進他用功修行，你得到一種所謂相似的智慧。相似智慧呢，即是未曾呢斷煩惱之前，未曾真真正正發生這個無漏智慧，親自證到這個苦集滅道的四諦理，你只是呢在這個進進用功之時呢去修行，得到這個相似的智慧。就好像什麼呢？好像舊時當然沒有好好的火柴，更加沒有這個打火機那麼方便的。如果你想取火的話呢，通常就叫做鑽木取火，你找個鑽去鑽這個木頭，咁轉到佢熱，轉到佢咧辣手嘅，咁你再轉落去咧，辣到不能再爛啦，呢個木頭就出火啦，咁樣嚟到取火嘅，當然係好艱難。望諸今日咧，連火柴都唔用噶啦，打火機一撳一下啫，咁就馬上個火就嚟啦，好好用，好方便。嗱，舊時就既然鑽木取火咧，咁啊初初鑽啊，就有一種暖的熱氣發生，咁就明白佢就暖法。就譬如乜咧？譬如我哋啊，發心用功修行，依呢個苦集滅道四諦法去修，就未曾真正見到呢個四諦理嘅時候啊，發生一種咧相似，即係唔係話咧係真正係似得咁解咁啊相似嘅智慧，就如同我哋鑽木取火咧。火仲未曾出，但是有少少的熱上暖暖地了，如果你再用功呢，暖又熱，熱到不能再熱了，那就出火了。但是現在未曾出火，熱都未曾好熱，只不過開始鑽木的時候呢是有少少的熱的暖氣，那你就暖化。就譬如我們用功修行啊，未曾得到這個見道位之前有一種相似的智慧，那你明白它叫暖法。那第二它就頂法，頂是什麼？頂呢就是山頂，就是我們如果從這個平地向著這個山頂走一步一步上山，那當然你就有機會走到這個山頂。那去到這個山頂最高處呢，前後左右都沒有東西阻住你，你在個山頂啊，一眼望前去呢都是看得很清楚，你望左邊又是看得很清楚，你另個右邊又是看得很清楚，那就再向轉身定另個後邊啊，你亦都看得很清楚，等於說你上到山頂呢，一望就無邊際啊，前後左右呢都看得很清楚，没有半点的模糊，那就名为叫做顶了。那就譬如我们从这个暖位，从这个暖法之中呢，再次呢是精进用功，都不单是有少少的暖那么简单了，简直呢暖到发热添了。到這個時候呢，你的相似智慧呢是漸漸漸漸呢是發生到無漏的智慧， 咁啊，见呢个四弟你咧，就见得好清楚，如同个仰山顶啊，最高处前后左右咧冇嘢遮拦，你睇得好清楚一样，咁就名为佢就顶位啦。进一步嗱，到呢个顶位咧，亦可以进，亦都有退堕嘅。嗱，如果我哋咧响呢个顶位再次加工进步。就到呢个第三嘅隐位咯、哦，嗱咁如果稍为唔精进一退咧，就会退翻呢个暖位，就名为佢就顶堕啦，响呢个最高处咧系跌翻落咧原先呢个位置。嗱咁既然精进啦，我哋就可以进入第三嘅隐位。嗱呢个隐咧就系隐于心而不动啊。就话你到呢个隐位，由于你个顶位唔后退，向前精进啊，入到呢个隐位嘅时候咧，你呢个无漏智慧将要发生，咁啊见呢个四谛理咧，唔单话见得清清楚楚，你仲认为认可于呢个心，再唔会咧系退堕，咁就名为叫做隐啦。嗱，由呢个隐位咁啊，再精进进一步咧，就到第四个叫做世第一，就系在呢个世间之中啊，你修行修到呢个位置咧，系最高，系最第一。如果再进嘅话咧，呢个无漏智慧就发生啦，咁就可以顿断呢个见惑，就证到呢个初果嘅须陀洹啦。嗱，咁啊，现在话是人尚不能得暖法啊，是人就系讲受咗菩萨戒呢个善男子，或者咧系善女人，咁佢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啊，对于第一条嘅杀戒咧，佢守得唔清净，守得啦唔清楚，或者咧用个口去教人家喂佢汤，教人家咧喂佢杀。咁今日呢无论广告都系啦，请嗰啲奔妹呀，请嗰啲太妹呢，咁返到屋企为自己工作打理家务，当然佢包括呢系买餸用煮饭啦。咁你既然身为一个侍头婆，身为一个主人婆，当然你就俾钱佢，你要买咩餸佢就只系呢系照办。你的命令他绝对不敢反抗，因为你是主人，他是帮你做工的，要出粮给他的。那你说买他的鸡一定要新鲜要好的，顺便汤买回来的嘛、啊、那你叫他做了，那他们也都照做了，甚至说哎呀费事了，你不用叫那个卖鸡的汤了，不然你回来自己汤更新鲜了，因为起码呢你在街市帮你劏了，你拎回来隔了一段时间都没那么新鲜了，你不如买生猛的回来，回到来加汤，汤了整个即刻就去煮去炆去炖，那就更加新鲜了。那这些一切一切呢，都是你这个做主人的开一句口跟他说呢，他们一切一切呢就只有照办，绝对不敢说一个不字的。咁呢啲都系咧，你做主人，你用呢个口咧，系教佢去杀生咯、哦。嗱，咁啊又或者你一般连几千蚊嘅奔妹太妹一个月你都请唔起啦，咁啊身为一个家庭主妇，就只有自己嚟咯。所以话若身自散啦，咁啊呢个人咧，呢、这个受咗菩萨戒，或者口教授，或者身自散呢一个人咧。即失即是即时，就当你用口教授或者呢自身去杀呢个畜生，即于果个时候啊，就失咗你呢个优婆生，你所受嘅在家菩萨戒，或者即时失咗你个优婆而嘅善女人所受嘅在家菩萨戒啦。佢话是人即失系优婆生，优婆而戒啊。他说是人，就是指这个杀生食肉这个人是尚不能得暖法。刚才我们讲过四家行，就是暖顶忍世第一。如果这个人受了在家菩萨戒， 对这个杀戒守得不好，守得不清正，不严肃地去持守的话，你一有所犯就不单是失了这个幽婆，失幽婆而的戒体这么简单，纵使人尚不能得四家行中最初最初这个念法，更何况啊第二的顶位，第三的隐位，第四的世第一位呢，即是说如果你受了在家菩萨戒，你对这一条杀戒啊持得不清净，持得不严肃的话呢，在这个四种加行位之中啊，尚且不能够得到最初最初这个念法，那又何况啊第二的顶法，第三的引法，第四的世第一法呢，就更加谈不上啊，所谓得到呢机会就好微，简直是没可能得到，因为第一个念法你都得不到，其他二三四这几个位置你就得不到了。如果这个四种都话明的加行位是加功进策向上正初果的位置，你都得不到了，当然你就没有机会得正这个初果了。我说放衰陀碗，那又何况啊是得到这个衰陀换果呢，更加不可能了，因为衰陀换果的位置呢就是比这个四家行法呢来得呢是高了，那你四家行法尚且得不到，就何况啊这个衰陀换果呢更加得不到。那么印度说它就衰陀换，中国话佢哋逆流，亦名佢哋逆流啊。嗱，点样讲佢哋逆流呢？逆就系为逆，就系、是、我哋众生啊，响呢个生死之中沉沦苦海，所谓生死轮回，都唔知几多生几多世都数唔出咁多噶啦。嗱，咁啊，主要就系啊，我哋杀生食肉，我哋每杀一次生。每食一次肉，就同嗰啲畜生咧结下一种嘅杀业嘅因缘。咁你话一世人，你食咗几多肉，系杀咗几多生咧？即使你自己冇杀，但系你所食嘅肉咧，你都系教人家地得帮你杀咋？有啲话咁，我冇教，我哋口都未开过。虽然你未就开口，但你俾钱啦。你不是去抢回来的，你不是去偷那些肉回来吃的，你是真金白银，是用钱去买回来几多钱一斤，平均几多钱一两，你是一一二清清楚楚用钱买回来，即是说你用个钱呢是去教人帮你杀生，你用钱呢去教人帮你自己去做这个杀生的罪业。咁啊，因此咧，呢种咁啊，杀一次生，食一次肉啊，你同众生所结嗰种嘅冤冤恨恨咧，就好似搞搞埋埋佢条绳咧，咁啊，越搞就越粗，你想话拆佢都几难啦。咁啊，生死轮转咯。咁啊，既然生死轮转啦，就当然就唔系咁容易啊。是正得这个出世的初果，那就生死流转了。家下说衰陀师衰陀换呢，中国说他们逆流，就是逆了这个生死的流转，不再随顺这个生死流转了，我们逆转来将这个生死流转呢是逆了它，不再受这个生死的轮回。那么怎样才做得到逆咗呢个生死嘅流转呢？嗱，六条重戒中呢，第一条杀戒咧系好重要噶。六条重戒中，点解将呢个杀戒排在第一呢？就是、因为佢结冤结恨结仇啊，为生死嘅根本啦，最严重都系呢个杀生啊。同时呢，我哋菩萨戒就系大乘戒。大乘就是讲慈悲度众生嘛， 我哋道众生都尚且来唔及啊，来唔切啊，我哋点可以杀生食肉，同呢个众生结冤结仇？好似揾你成绑住咁啊，越绑地越实呢，就变咗解脱就无期啦。所以六条重戒中呢，以呢个杀戒就排在第一，亦都暗示啊，我哋一个真真正正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或者呢系善女人，千千万万呢要记紧守呢一条唔杀生嘅戒，唔好杀生，唔好食肉。咁你变咗你绑住自己嗰啲绳绳索索呢，冚唪唥都解除，你咪得到自由自在啦，再不受呢个生死嘅轮转。咁就名为佢哋逆流，系逆咗呢个生死嘅流转啦，再唔随顺呢个生死嘅流转啦，咁就叫做逆流。嗱，咁啊，逆名佢哋入流啊。嗱，咁啊，呢句话相信好多人都明噶啦。啊，入流即系你做呢件事咧，做得唔错啊，入流啦，即系呢一行咧，你都算做得唔错吓，有你份啦，你应该榜上有名啦，你都入流啦。所以呢个入流呢，从呢次修行嚟讲呢，正到呢个初果衰陀换啊，就是断咗呢呢个见惑，顿然间开悟啊，断咗呢个见惑，就是正到呢个衰陀换嘅初果，就名为佢哋入流，即系初初如入呢个圣人之流。虽然你正小成的初果呢，个位置都不是很高，还有二三四果，还有菩萨果才进入这个佛果位。如果衰陀洹望于佛果呢，这个路程还有好远好远好远啊。不过无论怎样远到，起码你都已经是入了流了。即是说你已经明白这个方向了。再不会走失这个路程，再不会走错路，所以称为他们入流。那么如果你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，对于第一条的杀戒你都持得不严肃不清净，杀生食肉和众生结的冤结的仇啊，都不知道几深几深啊，好像自己找条绳呢绑住自己，绳都仲可以带嚟啲箍断佢啦，反正揾条锁链啦，咁啊将自己咧困几圈，即使你有内功啊，你都冇法子震得住嗰条锁链啦。变得就越缠就越紧，越绑就越实啦。咁你就唔论经过几多生几多世，都冇办法啦，系解除呢个系缚啦。即系话你如果杀生食肉，都不知道多生多世之后呢，你都无法子得到解脱，因为你杀生食肉就要欠了债，将来就要还债，你还债的尚且还不了，都不知道多少时间都还不清，你还哪处有机会得到解脱呢？况初果的衰陀洹当然没有你份了。这次就包括有这个异果嘅斯陀含，嗱咁啊，印度话佢就斯陀含，咁啊，中国话咧就系属于呢个异果，异果咧，咁啊意思即系话咧不来，佢叫做一来唔系不来，系一来系一次来，点解佢哋一次来咧？就是、因为我哋衰陀洹啊，就系属于。初果就断咗呢个见惑，见惑烦恼咧就可以顿断噶。你明心见性或者开悟咧，就可以顿然间咧断晒一切嘅见惑。但系如果咧以去啊，仲有好多嘅思惑烦恼，在呢个三界里边咧，分成咧系九地，例如欲界。就叫做五趣集居地，那咁啊色界咧就有初二三四，咁啊四禅天，那咁啊初禅咧就叫做离生喜乐地， 二禅咧就叫做定生起落地，三禅佢就离起妙落地，四禅佢就舍念清净地啊。嗱，咁啊加上呢个欲界个五趣杂居地咧，就变成啊五地咯、哦。嗱，咁啊再加最高个无色界嘅四空天，所谓色无边处、空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非想处呢个四空天咧。咁你变咗咪有四地啦？嗱，咁啊五地加四地咧，就咪九地啦。每一地咧就有九品嘅施华，九九就共成咧系八十一品嘅施华。嗱，咁啊现在二果嘅施陀含咧，佢亦都有九品嘅。九品施华中咧，佢个功能只系断咗前边嘅六品。咁啊，仲有呢个后边嘅三品咧，系未曾断，因为未曾断后个三品思惑烦恼啊，佢仍然咧要一来人间，一来天上去受呢个生死，先至可以咧断埋后边嘅三品思惑烦恼，系正生果噶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佢要一来人间，一来天上去受生死。因此就称佢为叫做一来四果中咧，系属于呢个二果个支阿罗含。嗱，从呢个须陀洹嘅初果就略咗呢个斯陀含嘅二果，加咧就乃至到三果嘅阿罗含。嗱，咁啊，印度话佢就阿罗含，中国话就叫做不还啊，亦都可以讲叫做不来啦。就是他将这个欲界的九品施华，不单是前六品后三品都断尽了，他不再来这个欲界呢受生死，所以称他为呢叫做不来，不来这个欲界受生死，因为欲界那些烦恼呢他已经断了、啊、那不再还来这个欲界受生死、啊、所以称他为叫做不来，印度话叫做阿罗含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四果中我哋讲咗三果啦，咁啊，仲有呢个四果咧，就叫做阿罗汉啦。阿罗汉咧就小乘境界之中咧，系属于咧系最高嘅境界啦。嗱，咁啊，印度话叫做阿罗汉啦，佢含好多种嘅意思。所以他就不翻译过来，仍然保持这个印度的梵音，叫做阿罗汉，含很多种的意思。所以他就不翻译过来，仍然保持这个印度的梵音，叫做阿罗汉。那我们通常讲就含三种的意思，一种就叫做杀残，就是杀尽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贼，在这个三界之中呢，再没有他受生死的地方，再没有他生死出入轮回的地方了，所以他再不会来这个三界里面受生死，所以称为呢叫做杀贼，即是他没有了这个三界的生死烦恼因，将这个三界以内的见惑以用九九八十一品的施惑全部杀晒断晒，那就名为叫做杀贼，即是杀晒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贼。在三界中呢，他就是一等一的出世圣人。咁啊，既然佢喺三界之中啊，冇佢受生嘅地方，喺三界中咧，佢系出世嘅圣人，咁就堪受三界嘅人天供养啦。佢够份量、够资格，系接受呢个三界人天供养。所以第二个名称咧，就叫做应供啦。第一叫做杀贼。咁佢杀晒三界嗰啲见思烦恼贼，系三界嘅圣人，咁就够份量咧，系应呢个三界众生嘅供养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佢又杀晒呢个三界见思烦恼贼，亦都够资格受呢个三界嘅人天供养啦，因为佢所证嘅系小乘嘅不生不灭嘅涅槃，所以第三个意思咧。就叫做无生， 再不来这个三界受生，正到这个小乘出世的不生不灭的无为涅槃利，所以叫做无生。我们简简单单讲就有三种的意思，刹尘应供无生。既然有三种的意思，你译得这一样就失了其他两样，就变了不得完美，所以仍然得保持的梵音叫做阿罗汉。而中国的意思就包括刹尘无生与共是应供。现在说如果这个人他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，不论他是善男子或者善女人，他对这个六条重戒之中第一条的杀戒，上者持得不严嵩，持得不清净，所以他四家行固然是得不到，即使是出世的初果的衰陀洹、二果的斯陀含、三果的阿罗含、四果的阿罗汉，就更加谈不上，就更加是得不到了。这些都是说明我们受了戒之后，如果不守持这个戒法的话，那么日后这个恶果恶报呢就是自己承当，这个善果善报呢你就得不到，那么亦都是自己承当了。可见呢我们受戒呢你真的要想清楚，要自己发点心，真真正正在受戒之后呢你就要守戒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就不要看人哇这个人搭了件衣服几庄严啊，站第一行啊，我都要搭了件衣服好庄严啊，站第一行几个出位啊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啊！我见过很多都是这样的，一做起法事来就鼓一打啫，咁啊化化水就千里菩萨都知啦，争位企啦，要企头位，唯恐人哋挡住佢。咁啊呢一种咧外表就几好睇啦，但系事实上咧佢系唯一受咗戒之后系专做呢个破戒事，所以呢一点咧大家要考虑清楚。就好像我们不论生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社会、任何一个村落都有它的规矩，所谓国有就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这些这样的国法呢我们一定要遵守。你无论生在哪一个国落、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城市，它的法律你一定要遵守。如果你不遵守犯法呢就只有被人家判刑，你就冇话讲嘅，就唔系话贪得意，唔系话好玩嘅。你一定咧系要遵守，你受咗戒之后咧，绝对唔可以犯戒。咁啊，除咗啊破戒嘅人得唔到呢个暖顶隐世第一个四家行之外啊，当然更加何况呢个初果衰陀洹、二果斯陀含、三果阿罗汉、四果阿罗汉咧，就更加谈不上啦。好似啊，我哋一个人，你想得到读书好噶，咁啊，你既然啊连幼稚园你都唔毕业，当然小学、中学都冇机会啦。更何况大学啊，攞硕士、攞博士最高个位置咧，当然啊更加冇你份啦。呢种就系说明唔读书所带嚟嘅后果啦。就个譬如啊，我哋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或者善女人，你受咗戒之后，一定要严肃身心。清净持戒，尤其是呢个第一条嘅杀戒啊，咁啊六条重戒，咁啊第一条你都守唔到啦，何况仲有其他二三四攞几条咧，你更加就受唔到，咁你受戒做乜咧？真系贪玩啊，贪得意又好听啊！啊，我系菩萨戒弟子啊，事实上咧，你就专门破菩萨戒嘅弟子，咁就变咗有命就无实啦。咁啊向下咧。仲有好多所谓破咗戒所得到呢个不良嘅后果啊！嗰个使命破戒嘅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咁我哋结翻佢呢个名啊， 佢系叫做乜嘢嘅优婆塞善男子咧？叫做乜嘢嘅优婆夷嘅女人咧？就破戒，就个破咗戒嘅优婆塞，系破咗戒嘅优婆夷。咁破咗戒当然就唔系几好听啦。如果你受咗戒之后持戒清净啦，咁啊人人都赞叹你。人人都欣赏你呢个人品啊！如果你受咗戒之后，时时刻都系犯戒嘅，所以人家就话一个破戒嘅优婆塞系一个破戒嘅优婆夷。嗱，破咗戒嘅人，佢呢个名声啊，当然就唔系几好听啦，就唔系话善名就系远播啊。咁咪一定就係臭名就係遠播啦，所以話叫做臭嘅優婆塞，臭嘅優婆夷。嗱，呢個臭咧，就例如嗰啲死屍腐爛嗰種嘅臭味，任何人都唔中意聞嘅，聞到都會作嘔作悶嘅。可以講咧，除非呢個人係黐線神經嘅，一個正常人，唔論你點樣聞得臭。平时啊，但系你一旦闻到呢个死尸嘅臭味咧，咁就肯定要冚住个鼻，揾块布咧要包住个鼻，唔好俾佢鼻咧响呢个空气之中咧吸到呢一种尸臭嘅味道。咁就譬如啊，我哋受咗在家菩萨戒，咁啊，如果你唔守戒破戒嘅话咧。固然得唔到呢个出世嘅四果啊，都仲系咧唔重要。可是呢现实嘅环境里边咧，你就一个臭名远播嘅人，冇人中意接近你，冇人中意同你在一齐，就好似呢个尸臭啊，系人都唔中意闻。就算一旦唔小心经过闻到咧，就快啲避路，或者行快几步避过，走都走唔切。咁就名为佢哋臭嘅优婆塞，臭嘅优婆夷啦。佢话旃陀罗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嗱，咁啊，旃陀罗就系印度话，中国话佢就屠夫，因为当年印度咧。直至到今日，即是佛在世的时候，直至到今日呢都已经两千几年了，两千，今年就两千八四十一年，那么何况佛未出世之前的印度呢，应该都是差不多。什么呢？就是他这个种族的界限呢是很紧要的，当时就分为四个种姓，当然呢最高最有权威的就是察利王种，即是皇帝的种族。我们教主释迦牟尼佛和他一大班的弟子呢都是出身于皇族的，是察帝利种。当然他本身这个种族呢已经是最高贵了。第二个就是婆罗门种，婆罗门种呢这一类的人呢，他多数呢都是做这个修道之事，那么他这个人品就很清高的，除了自己修道，他也都负责做这个传道的事，所以婆罗门种呢是仅次于这个察帝利王种，是高贵的种族之一。第三呢就是叫做是商贾，商贾呢就是专门呢是做生意的，那么知之为利呢，一切都看前提，有钱搵呢就做的了，最紧要有钱入息。那么虽然呢他没有这个察帝利和这个婆罗门两个种族那么尊贵，但是在这个社会上啊，维持这个社会金融体制安定呢，咁啊，呢種人都出咗好多嘅力量，都受到咧一般廣大嘅市民咧係對佢尊敬。嗱，咁啊，第四類咧就係旃陀羅。嗱，咁啊，旃陀羅咧就係最下賤噶啦，即係最低微嘅。咁啊，呢一個種族嘅人咧，佢所做嘅工作啊，都係最低微嘅工作， 所以翻译为佢就屠夫啊，例如好似劏猪啊、劏牛嗰啲咧，佢就专门做呢啲咁嘅工作噶啦。嗱，咁啊，男子就叫做占陀罗，如果系女子嘅咧，就叫做占陀利啊。嗱，呢次只系讲占陀罗，就唔讲呢个占陀利咧，就因为当年啊，即系几千年前，如果嗰啲屠房劏猪啊、劏牛咧，都是用这个男人的气力去做，因为男人的气力比较大，那女子的气力呢，无论你怎样大呢，应该都不是比得上这个男子的了，不是那么容易跟这个男子相比，所以做这个屠夫这个工作呢，多部分都是男子，所以他们占陀罗就不讲这个占陀利的女子。但是今日呢个环境转变咯，